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唔同嘅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上 My Radio 网站，可拣直播，亦可拣重温，再揿 Enter。就咁簡單 ，MyRadio 喺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嘅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嘅興趣選擇你中意嘅節目，揀 Facebook 直播、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記住 ，MyRadio 嘅節目係有最精辟嘅 insight 同有娛樂性嘅節目，所以俾節目月費係絕對值得嘅。 My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全新节目《天下食经》，同你食遍 LA。《天下食经》可以为你度身订造网路平台。广告套餐令你商机无限，快啲打626-274-9666揾 Alex， 今日就联络我哋啦。 天下正經啊！ 喂，又天下正經。 咁我哋嘅主持新年啊，我 Terry， 合 Terry 同埋 我係 Ken， 系同埋咪後亦都有天狗 凌少， 凌少同埋呢個監製柳 Sir 嘅。喂，今日咧就都幾多嘢講啊！美國嘅嘢啦，香港嘅嘢啦，花生嘢啦，同埋比較啲正路啲同埋正路啲嘅嘢啦。 正路花生嘢， 正路嘅花生又有，同埋有啲唔 正路嘅花生嘢， 正路嘅花生亦都 有鹹 鹹花生係嘛？ 咁一陣間先同大家結束啦，咁樣咁其實賣個關子啦。咁點解原汁原味成隊團隊喺度咧？咁其實真係天下正經 crossover 原汁原味嘅喺下半部下半 part 咁樣。不過上半 part 我哋都講翻啲關心啲時事嘅嘢啦，同埋啲社區嘅嘢，尤其是美國啦。咁呢個禮拜所以可謂最大單嘅啦，就係、是、其實呢、這個所謂嘅 DACA 啦。就係、是、嗰個叫做兒童暫緩遞解法案咧，就俾阿侵爺就推翻咗。咁我如果大家唔知係咩嘅時候咧，我講話呢個叫 Dreamer， 即係呢個夢想法案，咁大家應該記得啦。咁其實呢單嘢咧，就係奧巴馬年代搞出嚟啊。2012年嗰陣時咧，就係俾美國當時嗰80萬。非法入境或者逾期居留的小朋友，當年他們因為未是大人嘛，他們就被 uncle 又好啦，拐子佬又好啦，阿爸阿媽又好啦，就被他們呢就帶非法咁帶咗入美國，然後就隱藏變咗一個叫做逾期居留者。咁呢一班人裏邊咧有80萬人嘅，咁當時奧巴馬咧就當年咧就跨過咗國會，就用一個行政指令。他做了這個叫做DACA， 就是Deferred Action of Childhood Arrivals， 這個兒童暫緩遞解法案，就給他們一個可以說是一個橋梁，即是希望將來可以變成美國公民或者綠卡。 但是这个是一个暂缓法案来的，就是一个两年的 Visa， 就是要可以要续期的。那拿到这个 Visa 之后呢，他们可以读书可以做事，但是就不可以拿联邦福利的。那当时那个、要求呢，就是他们是未满16岁，同埋要在2007年6月之前入了美国境，要证明到这两样东西，同埋要证明他们一是就读紧书，一是就起码中学毕了业，同埋一是就要参军，要服务呢个国家 咁。参军就几时都系噶啦， 咁啊， 参军。 咁啊，咁啊，嗰阵时啊，奥巴马就希望如果希拉里当选的话咧，就会将呢个法案咧就变成一个永久法案啦。咁就大事与愿违啦。咁啊，而家侵爷当选咗，咁侵爷佢又不嬲都觉得呢个法案系有问题，系有漏洞嘅。咁所以咧，啱啱呢个礼拜咧，佢就用一个行政指令就去。廢除了这个法案，但是就不是立刻廢除，就会给半年时间去到明年三月，就是等它慢慢飞欧。由于因为这个、所谓叫做暂时的 Visa， 暂时的签证，它是要每两年续约的嘛，就是它不给你再续约，你过了两年之后呢，没得再续约的了。这样你没得再续约的那一刻，你就会变成了一个非法移民，就是变成了一个非法移民啦，这样。Donald Trump 他自己在自己的 Twitter 里面讲过，他说这个法案本身有漏洞，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本身这个不是给你去申请绿卡的，但是呢你是可以拿了这个 Visa 之后呢，你可以拿到这个所谓的回美纸，就是这个 I-131， 就然后可以出国探亲各样，出国然后又回来呢，抌了那个印之后呢，你就会变成普通拿绿卡拿了回美纸那些人呢，是可以再申請翻綠卡嘅， 因為美 國呢、這個流動， 因為變咗美國海關政府正式俾你透過合法嘅途徑入咗美國啊嘛。 係啦，所以佢又知道有人係咁做緊嘅，咁即係變相咧就俾你有嗰、那個，即係可以俾呢個身份漂白啊，可以俾你做攞到綠卡啦咁樣。咁咁佢嗱，我要講翻少少背景資料啦。咁呢80万。將會如果失去了呢個 DACA 的身份保護之後咧，會將會被遞解出境的人裏邊咧，即係佢哋而家未必是小童㗎，佢哋當年是小童啫，而家可能30幾歲㗎啦。咁啊，裏邊80几万裏邊有74% 就喺墨西哥嚟嘅，11% 喺南美，9% 喺亞洲，另外6% 喺其他。咁然後咧，80万裏邊咧過咗一半數，即係過40万嘅人咧。就而家就係匿藏咗喺加州同埋德州呢兩個最大嘅州嘅， 一半 超過一半嘅人，係啦，咁樣 都 make sense 嘅。咁可以咁講，我自己覺得啦，或者一係咁，我會一陣間咧，我會將佢嚟比對翻香港嘅情況，即係香港幾年前有一個叫做阿肥仔啦，阿陳婉嫻係咁幫佢嗰個阿趙有懷啦。咁樣佢嗰陣時亦都係 嗰個肥仔 被父母帶咗入香港，咁然後就喺佢阿婆嗰度匿藏咗10年，由2岁匿藏到12岁，咁啊後屘被揭發咗，被社會福利署揭發咗，咁然後酌情咁樣俾佢留低，咁後來佢自己都自願遣返啦。但係嗰陣時佢阿婆咧同一時間咧係被拘捕受審，判4个月同埋3年嘅緩刑。那個罪名就是教唆他人非法入境，同埋教唆他人逾期居留，非法逾期居留係啦咁樣。咁我自己咁我講咗咁耐啦，嗰啲背景資料啦。咁我想問下，譬如話Terry 啊，或者 Ken 啊咁樣，你覺得呢單嘢其實係，或者你自己本身覺得其實佢哋應唔應該可以留低，或者應唔應該成為美國人，或者你覺係咪究竟？呢80万人係咪其實係一直係奧巴馬年代就俾奧巴馬喺度諗緊籌碼，就政治籌碼。咁而 Donald Trump 就 Donald Trump 係諗緊喺度即係取悦緊另一班選民，喺度做一個磨，攞嚟做一個磨心，諗緊另一種籌碼咧咁樣。 肯定唔止80万。 咁啊唔止啦，排除嘅。 咁啊呢個你要問下咧，即係從奧巴馬同埋 Donald Trump 個角度嚟講，佢哋梗係。即係佢哋搞政治噶嘛， 係 即係喺佢哋嘅背景嚟講，係當然係攞呢批人 同埋啲 背後 family 支持或者反對者嗰、那個嗰、那個支持啦，因為絕對係一個政治角力㗎。但 但係即係呢個我唔講啊，咁呢個我肯定係政治角力嘅。但係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你即係美國同其他國家、歐洲、亞洲嗰個移民政策係有啲唔同嘅。你都知道，一向都係比較上寬容啲嘅美國，你入得到嚟咧喺美國生活，你基本上唔係話特別作奸犯科咧。基本上美國人比較寬容啲，俾你留低喺度嘅，咪點解以前來唔中就大赦咧？即係最近啲十幾廿年，點解冇咗啊？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最大嘅大赦嚟嘅。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如果你一直都唔俾，你堅持到嗰個政策，我係冇問題嘅，因為始終係一個非法移民啊嘛，你唔好忘記嚇。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當年奧巴馬俾咗佢啦，你佢哋走曬出嚟。register 登記曬喎，係咪先啦？咁你而家 又曝咗光啦，即係曝曬光啦， 曝曬光啦！你 計嗰啲資料啊， 你而家嗰批人都好似，如果我係攞嗰個DACA 嘅，咁而家點搞咧？係咪先咯？有啲可能已經有工做嘅咯喎，出嚟讀緊書，好鬼多唔同嗰個社會身份嘅咯喎， 已經落地生曬根。 係咪？佢哋本身已經落地生根㗎啦，但係而家用一個。即合法嗰個身份嚟到啊嘛，咁佢嗰個你而家突然之間冇，你係咪真係下定決心？佢兩年後即係應該兩年就過曬期㗎啦，假定你。 喂，佢要假設，佢假設係出，佢話出年三月前應該全部過曬期㗎啦。 咁咪即係可能半年上任嗰陣時已經開始唔 extend 呢啲嘢，咁啊到時過曬期嗰陣時候，你係咪？唔理，即係佢話：，你冇出嚟 register 拉你，定係再俾個期限咧？即係一個好大嘅社會問題嚟㗎。我覺得呢樣即係阿 Trump 咁搞法，因為最慘佢而家佢唔需要國會支持啊嘛，因為佢可以用一個 行政指令， 即係由於因為當初奧巴馬都係用行政指令去執行嘅， 但 係所以唔需要國會入去。 當初奧巴馬個行政指令冇。反對的聲音很細，只不過共和黨走出來啊！你國會又繞，你咪總統又繞過嚟國會啊！乜乜乜乜，即係最緊要就係話你行政指令繞過國會咁解啫嘛。但係社會美國社會對嗰個迴響唔係咁大噶嘛。最近有啲人走出嚟話你又放非法移民入嚟啦，即係諸如此類。但你今次阿 Trump ban 呢個咧，就反響就好大啦。所有嗰啲州啊、嗰啲 city 啊，同你過唔去，你到時點搞咧？你聯邦機構走入嚟。成日都有嘅咧，聯邦機構走嚟執法，你 state 同埋 city 幫唔幫佢手咧？呢個好大好多嗰啲社會問題啊，成日都有噶，係咪先啦？你 state 同埋 唔合作，即係不合作運動啊？ 咁我咪 fire 咗派人嚟咯，派 FBI 啊，派嗰啲其他 department 嚟做咧，你點搞咧？就因為國會過唔到，你先要個國會啫嘛。咁啊。即係選咗呢個總統啊！即係美國人就真係冇彩啦，只可以咁講。特別呢啲， 崔偉，你有冇唔同睇法？ 係啊，嗱，佢知嗱話到三出年三月咁啊，全部過曬期啦。 啊，過曬期，然之後就非法移民就可以遞解得㗎啦。 咁佢如果佢遞解得，咁佢又要考慮另一個問題，就業問題㗎噃。 OK。 嗱，因為你而家你嗰八十萬喺度，我不論你假設有三分之二全部已經出嚟做緊嘢啦。咁你三分二全部做到嘅嘢，你全部遞解曬嘅時候，咁你真係變咗大量職位空缺。你本身本土美國都唔願意做啲工嘅時候，你邊個做？ 唔係嘅喎，因為如果你俾佢哋漂白咗個身份，譬如話舉個例，佢有啲讀完大學嘅話，佢係可以做老師啊，佢係可以做警察，可以做其他，即係佢可以做正常嘅工 喎。即係嗰啲係 啊，嗰啲係美國人嘅工嚟。 即係講緊而家，如果你到屋企，咁你個八十萬全部遞解曬， 係 咁你八十萬嘅三分二出咗嘢。咁之後三分二做緊嘢啲人全部遞走曬之後，咁你剩多出嚟啲空位，你一時就點樣填翻上先？有邊個做咧？咁如果你公司冇人 run 冇人運作，咁你入邊嘅失業率又高啊！咁 突然之間諗冧曬，嗰間你而家做到公司嘅老闆點搞咧？係個老闆走咧， 咁你變咗要諗，你係老闆咗，咁公司冇老闆。咁啊冇老闆就冇員工，冇生產力，冇生產力即係冇員工，冇員工個公司就冇撚咗。咁即係基本上你原先你講佢講緊嘅要喺美國製造嘅就業率，咁係變咗有衝突嘅喎。 因為佢而家講緊咧 ，Google、Apple 同埋 Facebook 咧，裏邊而家都有請緊 DACA 嘅人。 咁如果你而家你炒曬嗰扎，咁佢就 Apple 啲大公司，咁嗰啲名牌公司就一定大把人爭啦。咁你有啲唔係嘅啦，可能自己私人做即係其他係。 比較所謂厭惡性的行業，可能他們肯做的時候那班走了，你 local 美國白人或者行他都不願意做那些位置，那誰做先？那沒有人做，那變成公司你又 run 不到，那公司 run 不到沒有人賣執賴賣的時候怎麼辦呢？那你之前說回他提出要將所有工業搬回來美國做，那變成你搬壞的東西過來，空殼公司沒有人做事，基本上你都沒有可能 公司倒了，跟著製造失業率， 是的，那你就不斷將失業率輪再滾大還快過你炒孖子了。 我自己這樣覺得啦，我覺得奧巴馬和 Donald Trump 這兩條撚樣呢其實都是撚籌碼的。奧巴馬那時候2012他那時候要連任呢，他就想拿墨西哥人的選票，他就搞這件事出來， 一定 的。 Donald Trump 他現在就想又玩本土啦，他又取悅另一班選民，結果呢就這80萬人就被他過了一棟，真的被他過了一棟。以前他們躲了匿埋咗，你唔知邊度，相安無事。而家你夾硬要佢哋出嚟 register， 政府有曬佢資料，隨時拉得人，幾大鑊先得。 所以如果你嗰八十萬，如果佢而家做緊啲流產落嚟，佢 keep 住嗰八十萬俾佢合白白得咯，你新嗰班人俾佢批咪算數咯。 同埋咧，我自己覺得美國本身，即係頭先你都講到啊，譬如阿 Ken 都講到，你話美國其實有好多，即係有好多工作根本美國人唔肯做啊，唔肯做啊。 嗯、 其實呢個係一個我自己住咗美國廿幾年，呢個係一個不明文規定啦。歷代的總統啊，即係話之前所有總統咧，唔敢掂呢壇嘢嘅，即係佢等佢，即係叫做咩？我又唔拉你， 係啦， 因為太多啦。 但係我又唔大赦你，我又唔特赦你，我又唔俾你合法，所以我就係要呢班人啊， 咪做 做啲低賤嘅工，即係美國人唔做嘅工，咁先可以 keep 到即係美國嗰、那個嗰、那個繁榮一路 繁榮與穩定、 繁榮與穩定，即係維穩。 好似香港咁啊！ 同埋你咁樣先可以 keep 到廿幾年，即係老實講啦，我哋住美國咁多年，美國最架勢係乜嘢？最架勢就係 keep 到個通脹好低，低到直頭冇通脹咁滯嘅，係咪啊？23年前我嚟美國$5一個麥當勞餐，今時今日又係$5， 係呢兩三年先價格升高， 係高咗少少啫嘛。 我嗰陣時成日都話：，哇，點解嚟到美國咁勞？ 就係因為有一班人做緊下邊嗰啲。那些叫做、under the table 的工， 美國又不斷地 在全世界找他那個低物資的市場呢、即是廉價勞動力市場， 是啊， 逐好十幾年就是中國嘛，你不斷將 現在是非洲啦， 現在就東南亞啦、越南啊、緬甸啊那些啦，印度啊那些，你可以想像到那些更、就是、取代你，美國就不停找一個更加低廉的市場來取代你、美國人認為貴的市場嘛，即係呢個又其中之一啦。即係佢海外嘅市場，佢哋揾一個平嘅，佢裏邊就揾一個 勞工就揾一 平嘅低勞， 揾一班即係 廉價嘅勞動力， 廉價勞工勞動力。所以你話呢一班人係唔交税或者個人個人，其實我自己覺得美國政府係唔 care 嘅，因為佢哋已經 take 曬 advantage 㗎啦。 係佢都唔需要交税嘅，就算俾 report 佢啲人，呢批人都唔使交税嘅，仲有 tax refund 添啊！ 你就算他們報税分分就是就是 earning loan credit， 他直接拿回税，不是他們又不想你報，根本上即是有一個不明文規定。只不過你說如果講到即是在情在理呢，其實是不應該給他，我自己覺得是不應該給他發生，因為、你本身你說你現在講話你說他們是販賣人口嘛，你說他們是非自愿被人帶入來的嘛，即係你而家睇到，譬如話你美國，你好多譬如話嗰啲妓女啊，嗰啲販賣人口嗰啲，俾人帶入嚟嗰啲，或者嗰啲minor 嗰啲兒童妓女。 因為呢一個係另外一個回事嚟噶嘛，你嗰種係真正嘅販賣人口，真 的。但你嗰種係即刻可以申請呢個庇護，即刻批噶嘛？ 你真正嘅販賣人口嗰啲，你應該絕對第一時間取締噶嘛。但係你而家只不過用，例如佢父母或者都係一個 family 裏邊帶佢嗰啲。指責啊！ 即 係 其實親屬指責， 嗱你親屬移民咁樣啫嘛，嗰種 親屬非法移民， 親屬非法移民，真係販賣人口，即係運一批女人入嚟，係兩回事嚟噶嘛。 即係頭先我哋咪後講啦，譬如話你嗰啲好多俄羅斯啊，或者你中國或者東南亞， 輸到啊跳緊舞啊揼緊骨啊嗰啲咪， 唔係有啲就直頭係嫁過嚟，你唔知係真嫁定假嫁啦，嫁過嚟可能揾佢做雞。即係可能真係結婚，但係嗰條友係好有問題，晚晚就打柒佢，就啲家暴問題好緊要嘅。咁如果佢一報警嘅話咧， 佢唔需要等三年，唔需要等一年攞綠卡嘅，佢即刻可以政治庇護攞綠卡嘅，即刻可以同同埋即刻可以誒同佢同老公離婚噶嘛？ 係啊，攞住嗰張綠卡。 係啦， 條例可唔可以喺個男人身上？ 我想睇咩州， 所謂強姦，即係對方唔願意，而你強姦 發生性行為， 而好多時 口交算唔算性行為先？ 哦，咁你要問翻啦。 以前 我哋總統克林頓話唔算嘅， 以前唔 算嘅，因為強姦， 即係奶他奶他就唔算強姦係嘛？奶他算非禮。 要視乎對方享唔享受啦，享受嘅就唔算，唔享受就算啦。 唔係因為男強姦女係即係比較直接噶嘛，你冇得夾硬咁，你夾硬你都 有不利性委屈， 你都冇得 綁起你啲不真理性委屈。 好似有單咁嘅新 聞，有 得咩？有夾揾電槍電你又得係咪？ 不過 anyway 呢個差遠咗，我哋傾翻嗰個。 喂，唔係我都有個觀點啊，即係講翻頭先呢個Jimmer 啦。係咁，其實我覺得我哋反觀翻呢個 case study 就係。好近我哋嘅 Obamacare 啦，咁你睇我哋 Obamacare 都係噶，阿 Trump 佢直頭就係話佢要 dispel 呢、這個，即係佢直頭要呢完全廢除咗 Obamacare。 嗯， 但係講完之後，當然佢講完一排之後咧，大家話咁搞錯啲，即係有啲人就覺得支持即係反對啦。咁但係去到最尾，阿 Trump 就會話我要做一個比 Obamacare 更好嘅嘢出嚟，但係其實佢所有做嘅所有其實都係 based on Obamacare， 即係 take credit 嘅啫嘛佢。 即係其實佢根本而家我好贊同呢個政治角力啦，因為政治角力後面都有好多利益啊，可能有錢啊、權力啊喺後面。咁其實而家呢個 Jimmy 呢個嘢係佢即刻可能我假設啫，我唔係 buy 佢，我真係好假設呢件事。以佢呢個癲佬，佢有可能真係會咁樣做嘅，就係。佢而家講話 ，OK， 我覺得你哋有啲咁嘅漏洞，我要廢除呢樣嘢，行政之令廢除咗，跟住佢再自己另外做另外一嚿類似嘅嘢 ，Donald Trump 嚇 ，Donald Trump 嘅個名，Donald Trump 嘅 Jimmer，Donald Trump 嘅，即係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唔係冇咯。 有嘅，呢個唔出奇嘅。 因為我覺得以佢一個即係做生意人啦，即係頭先大家都講。即係會對勞動力啊，剩啊，即係佢當時有講過即係佢從政前佢選舉，佢講話想召翻曬好多，譬如沖繩啊咁樣嗰啲地方嗰啲美軍翻嚟，話咩起廠城。好老實講，其實呢樣嘢 exactly 就係講有兩樣嘢，一個就係好多我哋現代嗰啲即係 recreation 嗰啲科技嗰啲嘢，根本美國人 handle 唔到嘅。簡單啲嚟講，最直接係咩？譬如搞個電路板。你搞個電腦板，你翻去大陸華強北路，你求其揾個喺條街邊嘅僆仔，佢都可以識得幫你啤塊板嘅。你喺美國你要明槍實價咁擺喺度，叫人幫你啤塊板，哦， 就唔係搞唔到嗰個。 首先要係 engineering 畢業嘅先至可以做。你嗰陣有咩美軍翻嚟點啊？重新再讀書讀四年八年先至做，好似冇可能。第二，你呢八十萬嗰條友，喂大佬，你要遣返佢哋。幾多你要嘥幾多錢去搵嗰啲警察去搵到佢哋，佢哋會匿埋㗎嘛，真係捉佢嗱你因為捉佢哋要匿埋㗎嘛，你要嘥咁多人力物力錢去搞佢哋，仲要搞完佢哋之後，其實你對美國一啲好處都冇，我唔覺得佢會。 其實我自己覺得係會點呢，我自己覺得係會佢會停咗呢個計劃，嗰啲人就冇得 renew， 但係亦都未必即刻遣返嘅。 我覺得佢 等佢哋啲身份黑返曬，等佢哋慢慢滲返落去嗰個黑市場下面嗰度做下面嗰啲工， 我諗呢八十萬都唔會遣返啫。即係你話 一定唔，我都唔會。 咪趁呢半年幾，下年三月啊嘛，半年到啦，半年突啲啦，咪漂白佢哋嘅身份咯。以前唔急㗎，慢慢啦，而家咪漂白佢身份咯，係咪先啦？好易㗎咋，你呢個即係有心想做啊，即係差唔多，我哋幾都大家都朝住個共識㗎啦。阿 Trump 啊，梗係。講啊，係威係勢，你睇下，唔好講咁遠啦，真嘅。 就講夢長。 係啦，我就 講夢長。我始終想講。 夢長咧， 長城 咧， 我有啊，佢已佢話佢話個牆已經有嘅，不過你睇唔到啫， 睇唔到嘛。佢個牆嘅意思係要用嗰、那個紅外線啊嘛， 係咯， 無上聲曬嘅啫。 佢最後我最後咪又係咁，即係最後又係咁啦。 但係你覺得比對翻香港嘅情況，因為我想咁講嗱，譬如話香，譬如話講翻阿懷仔，阿肥仔懷，佢嗰陣時俾佢留低話酌情權一個 case， 即係都俾香港好多人廢到佢廢到撲街啦，係咪先？即係好多。咁但係你而家美國呢個情況，其實我自己覺得就係、是、我唔知道你認唔認同，就係、是、好多左膠都死出嚟，即係覺得係佢哋應份有嘅，即係佢唔係覺得係恩賜，佢真係覺得係唔係覺得係有就人情，唔係有就道理。 其實真係政治環境咯， 因為我 佢覺得佢哋應份有嘅喎呢班人。 我就開頭咁講啦，因為美國嗰個移民制度同其他國家係有唔同有分別嘅嘛、一向咁多年嚟大。就算而家阿 Trump 就算直接話大赦都好啊，次次大赦啲人即係走出嚟，咦？哦，又大赦。 其實做乜都餓啊！ 但係 咁做咩都 有咁嘅傳統喺度啊嘛，試過唔係一次噶嘛，係咪先？就算聽日阿 Trump 話大赦都好啦，美國人唔覺得 阿 Trump 唔會話大赦，因為咁樣會得罪佢嘅選民。 我只即係咁講啊，即係美國人會覺得一件歧視嚟噶嘛？哇！大赦，但係香港真係歷史上真係試過大赦過一次，就係、是、即係當年。阿懷仔嗰單嘢都好多人都話嘅啦，換咗個鬼佬又拍一啲人嚟阿懷仔啫。依家個中港矛盾好犀利， 佢又串嗰陣時 啊，同埋俾佢串咧， 佢真係太串啦。 唔係我又覺得啲人又好 hush 嘅，即係你話我屌香港，你又唔納税，你喺度踎喺度十年。食到你咁鬼肥，喂肥都俾人鬧啊！真係慘， 咩都鬧。 所以咪呢個咪中港矛盾啱就講咗，就 exactly 喺你唔順眼咧，你就點都唔順眼啦。 即 係 好似 個 鬼仔就大把講緊過嚟過嚟撐場 嘅。 係啊，嗯，呢、這個都你 爭住食啊！ 你冇身份啊？ 我俾你啦，我俾你啊！ 同選埋又點話？ 同埋你懷仔嗰單 case， 佢阿婆真係被拉嘅喎，真係被檢控，真係判緩刑嘅喎。你呢個夢想法案，你嗰啲你話帶佢入嚟嗰啲，咁帶佢入嚟嗰啲係始作俑者啦，佢嗰啲好多冇地方啦， 對啲細路仔寬容啲噶嘛，以前咧對啲細路仔非法入境，全世界都係個細路仔合境比較上寬容啲噶嘛，即係除非你真係販賣人口，就算販賣人口都好救到你都唔會話，哎呀，你接咗艘船販賣。 但係你都報個蛇頭啊！ 你蛇頭咧，唔會揾班細路仔嚟搞噶嘛？係咪？哎呀，都佢哋都好慘嘅。以前全世界都咩寬容啲啊嘛，但係而家就唔同咗啊嘛，嗰個社會嘅後人，因為向右轉，以前太左，而家向右轉啊嘛。啊，即係呢個就係啲即係有啲人咁講法啦，係 啦。咁講到細路仔啊，講到啲後生仔話，阿 Ken 你係咪想講呢、這個？香港呢、這個轉一轉話題啊！副局長嗰、那個， 就係呢只啱啱今日先發生嘅，就係香港嗰個教育局個副局長蔡唔知乜鬼年咧，就佢個大仔啱啱個最新消息 ，Facebook 先睇到佢嘅大仔就死咗，即係仲有一件啦。咁啊，就跳樓死咗。咁啊，其實都係一個年輕人輕生啫。咁啊，就當然就可惜啦。如果你問我，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家嗰個反應就好兩極啦。就有好多人咧，就因為佢係蔡咩年嗰個仔咧，就孖叉佢教育 局副局長， 仲教香港教育局副局長個仔啊。 係。 咁就 之前，因為之前實在太多嗰啲自殺嘢咧，即係全香港都好敏感。 咁啊，就有人公開橫額就話恭喜佢個仔歸西。咁喺嗰個 bot 嗰度啫。 做佢仔慘啊！ 咁咧咧就當然啦，而家個教育學院個校長走出嚟話，即係話個人冷血， 即係嗰個橫額就喺教育學院大學嗰度裏面爆， 係啦嘛， 即係老虎頭上嘅釘身乸，因為 佢 嘛嗱，呢啲 教育局長，佢就教育大學 得罪唔少人啦，睇嚟。 咁咧就有啲人就話冷血，咁我好老實講，我就唔評論冷唔冷血，我只係想講一句，即係我最後我嗰個做法，我最後會講嘅就係話俾你聽。你可以批評嗰批人冷血，冇乜所謂嘅，人都死咗啦，好人壞人都好，佢唔係十惡不赦嘅人。 最大問題咧就係話你批你可以批評嗰啲人冷血，但你唔可以對嗰批學生做出任何嘅行為嚟㗎，佢一定反對。啊，你可以話呢個唔係好人，係衰人， 因為言論自由啊嘛。 唔係呢個都同言論自由冇關㗎，你唔可以話因為哦嗰個人跳樓死咗，你將香港自殺係犯法㗎。 唔知 理論上咧， 其實好多國家自殺都係犯法， 好多國家 自殘都係犯法， 殺自己啫嘛。理論上，如果你自殺唔死咧，香港政府一定告你噶啦，你坐監。 可以坐監 啊。咁所以理論上係犯得法噶。 騎得黃居咧。 但波咧，從人權嚟講，佢有權自殺噶喎。 人權唔包括呢樣嘢。 人權就唔包括殺人，唔包括自己。當然呢個有得拗啦。你試下真係香港政府告嗰個自殺嘅人啦。 好似有例子，有例子，有 case 所以先至有，所以 我好記得有 case 啲 啊。咁啊就所以咧就覺得，我覺得批評嗰批冷血嘅人咧，可以喺道德層面上，或者個人都死咗啦，講啲嘢啊，行為，但係你話咩要捉佢出嚟啊，開除佢學籍啊呢啲，我覺得講呢啲人咧又係要譴責嘅。 你講開除死者學籍， 唔係開除嗰個 學生， 話嗰個學生啊，即係話我捉佢嗰個咩教育學者。 但其實好老實講啦，即係基於一個鍵盤戰士嘅態度上啦，我咁講，即係好老實講之前。即係出現過咁多話咩？之前唔係好多啲學生輕生嘅， 係啊。 咁跟住之後， 呢個其中一個點我想講嘅，因為我喺網上睇到好多嗰啲 comment 就係話：，喂，你教育局副局長個仔跳樓就係人命嚟嘅。咁先前你做教育局副局長嗰陣時候，每個月都有學生輕生， 嗰啲 唔 係人 命嚟 嘅。 有人仲話佢添，嗰個教育局長咪拎出嚟啦。上一任教育學長 唔得掂， 話嗰批人唔做自己嘅人生規劃啊嘛。 係咯， 批評嗰批人， 仲要話咩誒？ 人生規劃咪冇事咯。 揾嗰啲社工求助，呢個社工仲勁驚。即係而家佢咧，我聽講一啲學校咧， 啲人咪笑佢咯。蔡乜就冇做人生規劃。我頭先我咪口同你講啦。而家初步就係話，朝頭早想自殺就俾菲傭掹翻我入去，然後晏晝就喺房度 lock up 咗，然後就跳啦。 嗯， 一個正常嘅媽媽知道個仔想跳樓， 應該好大件事噶嘛。 晏晝未食飯前就應該喺度出現喺佢面前啦。幾時輪到個菲傭 lock up 間個仔 lock up 咗喺嗰個間房嗰度，你菲傭點都通知你啩？ 又或者調翻轉嚟講？其實如果佢阿媽唔係 take 呢個 offer， 唔係做呢個咁 high profile 嘅職位嘅時候，咁個仔就未必會俾傳媒曝光得咁緊要，亦都未必會有呢個抑鬱症嘅。 抑鬱症啊嘛，唔係可能顯有呢個抑鬱症，但係因為喺傳媒曝光咗之下，激發咗呢件事啊嘛。咁你話傳媒累死佢得我唔反對嘅，但我話 即係你同梁齊恩都係咁啫嘛， 係啊，係啊，佢原本可能冇咩事㗎。就因為啲記者初時啊好 high 嘅，大扎記者訪問，但係啲記者根本就同佢馬騮咁玩。 其實香港對於呢啲嘢都係好老實講啦，香港不如華人啦，華人或者人類啊，本身就係一個睇人撲街開心嘅性格。而家 media 嗰個崛起，其實呢樣嘢係一個即係近呢幾年 internet 咧。你讀傳媒嗰啲，我啲 friend 讀傳媒學生啲咧，真係一年淨係讀，淨係圍繞呢個問題已經讀到佢哋傻。但我睇唔到有冇改善，好老實講，真係睇唔到有咩改善。 呢個冇得改善， 本身你係人 科技發達，社會進步啊， 更預測啲更特別嘅 case， 我仲就 Terry 兩個知啦。你呢啲咁嘅人，你認嘅撞啱咁嘅人 我都想知道， 黑心講一句，即算你做命唔好彩啦。 即我都唔係話，即黑心講句啦。即如果將佢哋做嘅，即嗰啲局長啊，嚇唔得掂啊，同呢個蔡姓蔡嘅咁樣。喂，咁即你個仔嗰陣時有呢個抑鬱嘅時候，你有冇即好似頭先 Kenneth 話齋，有冇幫佢做人生規劃？即你有冇叫佢簽名話我唔會自殺噶啦咁樣？即嗱呢樣嘢，我都係一個反思，就係、是、喂，而家已經去到嘅地步係。你之前又可以同人哋講話係啊，我覺得我咁樣講，因為我啲仔冇事啊嘛，係咪先？我可以咁講話嗱，你簽咗話唔自殺就唔自殺。喂，而家去到你身上，你係咪應該即係有咗呢啲嘢發生？即係我希望可以係一個轉機或者一個點，即係可以令到佢哋可以真係正視我哋香港學生輕生嘅問題，而唔係就咁求其搞啲嘢算。 係啊，因為 正視冇用㗎，正視冇啊。 呢個就係問題啦， 因為好簡單，除非可能佢兩母子嘅感情關係好差，嗰、那個菲傭打電話去，由得佢嗰、那個， 由得佢死啦， 可能由得佢死啦，亦都可能話， 哎呀，自己對白啊呢個啊， 大佬，即係可能佢成日都 老 喎，成日都話要死 嘅，佢成日都話死， 你幫我睇到佢天黑 啦，你就要睇住佢咯，夜晚先嚟啦咁樣，定係哇佢死啦，得，我咩都唔好做住，你 hold 住佢，我趕嚟。 即係你呢樣你可以睇到呢個人佢點樣 set 佢嘅 priority 嘅人生， 呢啲咪人生規劃咯。 即係冇錯啦，其實嗰個 呢個就係人生規劃咗啦， 佢個仔。 咁咪係咯， 已經規劃咗啦。 嗱，你而家你先排用嗰啲咁唔好、咁輕佻，唔好話惡毒啦，話嗰啲人，到而家你啲人咪反彈咯， 係 咪先？一定有嗰啲人，呢啲唔係根本唔係惡唔惡毒，呢啲叫情緒反彈。 嗯， 係咪先？我鬧咗過去六即係嗱，我就講句嗱，嗰、那個後生仔輕生算啦，我就喺呢度啦，祝福佢啦。快啲投胎來生做唔做中國人咧？你自己揀啦。 我做高官女，都係。 我做高官仔咧， 我私底下有另外一個講法㗎，但係當住鏡頭，我好人啲啦。來生做唔做中國人，你自己揀啦。如果可以嘅話， 喂，咁頭先香港話你話，我講多一句，咁啊，你話民主派都做有啲嘢㗎。 民主派就好多都係主流嘅，都係話嗰啲。都係梁博啊！而家呢啲即係 話啲教育，話啲教育學院嗰啲人梁博，話 啲 網民梁博， 網民同埋嗰啲學生梁博，因為我就喺網上批評呢批人假仁假義咯。我民主派呢啲，我一 佢不嬲都係假仁假義嘅，冇真過㗎， 假仁假義， 冇真過 㗎。我係憎嗰批，我係 即係又變咗，突然之間就道德撚上身。係 啊，突然之間即係 平時又唔講 死咗啦， 即係平時又唔講嘅喎， 係啊。嗱，啲人話佢哋咩以前即係好似阿國師話佢落地獄啊，乜嗰陣時候，俾又唔批評，一人真係啦，有人走咗啦，你又走出又話咩神？不過嗰批人我都唔講㗎啦，我放棄咗香港民主派嗰批人㗎啦。啊， 即 係 走出嚟出啦，又係咁樣。嗱，咁啊，嚴肅莊嚴嘅嘢，或者我哋嚇。憂傷嘅嘢咁啊，都講完。 我哋遲啲講啲好歡樂嘅嘢。 咁我哋下一節咧就會 crossover 原汁原味啊，就有啲好花生嘅嘢。咁大家唔好行開嚇，下一節見。 下一節見。 用術數調味，加鹹加辣，帶俾你原汁原味。 又翻嚟天下正經第二拍先啦， 天下正經呢個 crossover 原汁原味啊， 冇錯啦 ，crossover 埋我完美天下啦，齋在啦， 咁 crossover 電影撚啦， 嗱咁近排就港姐呢個話題好 hit 啊，新鮮滾熱辣， 嗯， 尤其呢個今屆嘅港姐阿雷莊兒小姐啊， 串嘴， 一攞完冠軍之後就。好多網民或者好多香港人啦、 啊， 都係咁屌鳩佢個樣，真係唔撚係好得嘅。 嗯， 咁又話佢唔識中文啊，有啲又冇文化，唔適合做呢、這個。 咪主要話佢棚牙， 係佢棚牙。 主要都話個樣啫， 樣佢樣嘅，因為最突出嘅棚牙。咁啊話佢似係另外一套節目嘅嗰套咩盲踩我界嗰、那個嗰、 嗯 那個女師爺，三男咁樣啫。 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啦，其實即係你選得港姐嚟講，當然就應該係要靚啦。咁但係有時靚就未必係，即係靚就冇標準， 就唔係全部嘅，唔係全部。 即係好簡單，我嗰時喺 WhatsApp 群組都講過，有時靚人可能係靚得單薄啦，又或者可能唔靚嘅。條命亦都生得好， 係啊！ 即係我舉個例，其實佢唔算最醜啊。講冠軍嚟講，最醜嗰個應該叫莫海欣啊嘛。莫海欣已經嫁咗俾方中信啦， 係 嘛？ 咁亦都唔錯啦。講者咧，我唔覺得莫海欣最醜，林良慧就醜啦。不過佢哋後面就唔識啦。 我唔識啊，我睇講者好耐。如果唔係今日爆啲題嘢，我都唔知有呢個。 哇！呢個戰前定戰後 嘅？以前一個好高啊，都好核突㗎。我都唔記得出叫咩名字。 好，佢做一屆。 唔係，我講高海寧，講緊冠軍。 啊， 高海寧。 嗰個都好成功啊！ 一個係啊，有個 高海寧，好高㗎嚇，但係好核突嘅嘢，生曬牙。 搞到連下屆頒獎無線都成日放飛機啊嘛！搞到下屆頒獎都唔揾佢，要抄翻阿朱玲玲出嚟頒啊嘛！係咪嗰個啊？ 哦，咁好多年之後，朱玲玲一嚿 真係要 唔係因為佢成日放飛機啊嘛，即係佢做咗咩之後，無線驚佢應承咗嚟，無線驚佢唔嚟頒獎啊，咁啊就誒冇嚟揾你嚟啦，揾阿朱玲玲嚟頒獎咯。 Anyway 咧，我舉個例，譬如話，大家一致公認嘅靚女啦，張曼玉咁樣，香港小姐，當年佢都係三甲唔入㗎，佢都係 三甲廿， 耿頂四， 耿頂四咩？ 耿頂四佢係唔入㗎。 哎呀， 我對港真係完全唔熟得呢啲啊！ 但係你諗啊，即係 舊嘅港姐，我熟新嘅我真係唔熟。 佢咁靚，咁有氣質，但係情路都坎坷。 咁啊，佢俾男人，佢俾男人 壓。嗱呢個係佢 咩？咁靚先容易俾人 壓。咁所以我今日請教。完美天下同埋原汁原味两位大师， 揾翻到八字先。 仲多嗱，冇八字，唔系用八字，用相学嚟睇，睇个相嗱。咁我就放大咗，专登放大咗历届，即系啱啱过去呢几届嘅冠军啦。咁啊有无线提供嘅化咗妆嘅相啦。同埋有呢個蘇南 蘋果製造 嘅，又唔係蘋果提供， 但係蘋果專做呢啲嘢嘅， 就係呢個蘇南就冇喬裝嘅樣嘅。咁你哋覺得係？ 俾 佢哋先啦，即係跟住 先啦。我哋 男人嚟㗎嘛，嗰個 唔係女人。其實呢個佢某程度都幾似我， 又係揾課堂， 都好似我 friend。 嗱，我 friend 唔知係咪同佢個 friend 啦。嗱，我哋幾似嘅又 係，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普通嘅。 首先嚟 general 嚟咁睇先啦，我發覺就咁多屆都有共通點嘅，即係點解人哋選到冠軍？咁呢樣嘢不得不認同嘅就係 成功宣布冠 軍， 其一 要有組任， 要有組任，組 任 其二 要有契爺。 上嚟講佢哋咁多屆啦，其實好多屆啲女啲港姐咧，個鼻係比較靚啲，比較直啲咯叫。咁又喺面上， 即係就算素顏嚟講，冇打鼻影，冇化妝嚟講， 佢個鼻都唔高，咩唔高，都唔短嘅，都唔短，一定長身啲鼻嘅，你覺得啱嘅？ 咁即係代表 因為嗱，你鼻長嘅話就容易出名。 嗯哼， 咁既然如果你個鼻唔長，個鼻唔靚啊，咁你點出名啫？你選角即係為名氣嘅啫，唔通就係為錢咩？ 嗯哼， 你過得 點樣為之鼻長啊？ 即係中間個鼻中庭個中庭，即係嗱，整個面上面啦，上庭、中庭、下庭，咁你中間個鼻位夠長夠高，咁你 就 會 出名， 容易出名，有機會出名啦。 女性啊， 尤其 女性， 同埋如果個鼻靚，個鼻梁高啲，比較靚啦，容易有嫁個有錢嘅老公。 嗯嗯，嗰啲 但係出名嘅定義係乜嘢咧？即係譬如話，過去呢幾屆，即係過去呢十年嘅港姐，佢選完冠軍，其實有啲名都噏唔出嘅喎，即係選完都唔出名嘅喎。其實我發覺 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比起其他女仔佢好可能 容易啲 啊嘛， 嗯、 即係如果你唔係講緊話一定個鼻長一定會出名，但個問題係你出名，即係老實講，我成日都話佢呢幾屆港姐我唔識嘅，你都呃到陳海山同埋 劉 璇詩、馮盈盈啊，係咪？即係起碼有個名喺度， 有新聞炒咗先至少， 係咪先啦？啊，今屆呢個又炒咗兩，又要炒足一年啦。嗯是不是先 我真係淨係識名 其實馮盈盈我都不知道是誰來的 我都不知道 我冇一個 識好像未聽過 添喎。馮呢個今年 佢唔笑都幾靚。 咁你覺得佢又會點咧？佢跟住嗱，佢已經選咗冠軍啦。 嗱，即刻對到啦。佢個嗱唔睇呢個，佢個鼻梁咧，真係比較單薄啲嘅。即係如果比起幾屆港姐，佢就名氣最少佢。名氣最不出名佢嘅 邊個？ 馮盈盈， 唔係任盈， 馮盈盈， 馮盈盈比較起上嚟，即係將啲冠軍嗰啲嚟比較啊，佢個鼻就比較單薄，所以佢俾人比較，即係佢算係短鼻嘅。如果一排港姐冠軍排啦， 炒作新聞性都比較短啲。 咁佢最冇新聞 啦，星雲咧。 咁係咪佢名氣唔夠咯？明星最緊要名氣啊嘛，名氣好緊要㗎。比起即係做戲好唔好啊，嫁唔嫁有錢佬啊，嫁唔嫁有錢佬係另外一回事。係啊，但你話嗰個名氣夠唔夠咧？ 你名氣唔夠，你入唔到娛樂圈嘅啫，做唔耐啦。 咁當然啦，我哋係比係拎翻港姐個級數去比啦。你街邊揾個靚女， 即係講嘢冠軍嘅級數啦。 係啦，或者三咁樣啦。 啊，除你隨時。喺條街執到見到可能個鼻比佢更加靚嘅， 可能名氣大過佢嘅，但我哋用翻港姐嗰個 level 嚟。 咁佢有冇參加港姐係另一回事咯。咁而家參加咗就用呢啦。 因為譬如話講佢人嘅運程講兩樣啦，譬如話即係佢星運或者佢事業係唔錯，就唔代表 星運係事業㗎啦。 唔係，即係星運同埋事業啦。但係唔代表佢第時會搞得好嘅。 哦，呢個另外 即係頭先講個例子就張曼玉啦。 冇錯啦。啊，咁啊， 咁喺嚟同埋佢呢度。佢 喂點樣睇嘢有冇明星相咁樣？有冇啲咁嘅嘢㗎？ 睇眼啦、桃花眼之外，其實最主要都係睇個鼻，同埋你另外如果你上唔上到二三線或者一線位啦，或者更加有冇權力做大阿姐咁嘅嘢。另外你要睇呢個啦，呢、這個可能比較明顯少少。阿陳海琳， 喺邊呢兩個？ 好 勁 啊！呢、這個好勁啊！好有權啊！ 係啦， 拳骨大問我，即係我以前我阿媽同我講話，拳骨大 拳骨 都話明拳骨啦。 容易有權力，同埋個比較強硬啲。 好低喎、啊！ 即係其實你都諗下，阿 Dodo 姐係咪？佢兩個做得多明顯嘅。 我冇乜 ，OK， 所以佢有兩票咯， 先係咁樣。 咁你 咪 咪有期咯。 哎，我唔知佢原來佢今年佢有兩票喎，即係嗱，我冇睇過。 唔係因為太，因為 成日冇睇，我淨係睇佢最後宣佈嗰刻嗰幾個我先知。 所以咪 Do 姐陰點啊嘛。 先咩咋嚇？ 所以 不過呢幅啊真係 呢個權大啊！你做老闆嘅， 好 嗱，如果同麥明詩比啊嘛，麥明詩就冇權力啦。十優，但不過樣係幾靚嘅。 哇！呢、這個 山嗱呢個呢、這個 有福有福啲啊！俾 佢 啦， 就呢個因為佢嗰時係攞狀元， 佢層層輯嘅佢個樣啊， 佢本身又叻， 又端正嘅， 其實三條都幾平穩嘅， 係咯，好層層輯輯喎，成個話五官端正喎， 佢好聰明啊， 上頭最好呢， 係咯， 同埋 嗌佢個豬膽鼻係咪？ 係， 唔係 都未到豬膽鼻。 個問題係佢應該有人緣嘅，林明詩應該有人緣嘅， 有佢對眼， 但佢嗰個 應該卧蠶喺呢度。 不過我覺得以前啲相咧都 以前實在啲整成啲，而家呢啲全部化妝偽裝嚟好難比㗎嘛， 執過分鐘執過， 但係佢係聰明嘅。如果佢如果個人際關係應該係比較聰明個女，因為佢額都比較高，佢呢度即係呢度上 佢眼線都係咯，佢眼線唔錯 嘅，額高咧就比較係聰明啲嘅，同埋比較早年 眼線， 所以佢攞十優都無可厚非呢樣嘢。 咁佢同阿林作會唔會啊？ 法令 散咗啦，已經 係咩？ 咁啊，黃黃仔我唔知啦。 法令 哦，呢層我唔知，有啲港姐是非啲，我冇興趣。咁多年港姐我都冇睇過。 咁但係佢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佢2015年係冠軍啦，咁2015年佢就履行呢個港姐冠軍嘅職責啦。咁跟住之後佢其實拍劇都係拍咗一套劇咁樣，即係以佢嗰陣時選港姐，即係由一個十優狀元去到呢、這個。唔知牛津定劍橋啦，攞獎學金讀書咁，跟住翻嚟選港姐，即係呢個咁 high profile， 人人都識嘅係讀呢個法律系啦，咁人人都識嘅一個咁高名氣嘅港姐，但係貓喺無線拍劇都係拍過一套劇，咁跟住而家都好似唔係好紅咁樣。 我覺得就佢自己唔係好想拍 劇。呢樣嘢可能其實同埋佢，我如果攞翻呢張相嚟計啦，攞翻呢張相佢原本嗰張十優嚟睇啦。咁佢呢個其實佢望從上印頭係比較黑啲嘅，其實個印頭唔算好靚，同埋好多如果你 close up 見到有好多啲瘡啊成， 內分泌 嗰陣時中期啊嘛， 內分泌， 但係因 為女性內分泌失調 啊，舊睇咯，佢個相唔係佢個相好齊，比較情緒彎一，做娛樂圈咯，唔係話佢唔好，但係個問題咧，佢唔會突出到自己， 唔會炒作。 係啦， 即係本身個樣唔係突出， 冇一樣係可以好突出。即係例如話佢一樣好突出嘅，例如佢個唇啊、佢個鼻啊，或者佢個面咧又好突出咧，佢容易攞到條戲路啲人記得啦。因為拍苦情戲、喜劇或者古裝，有啲人好有嗰啲古裝相嘅，佢冇啊，即係佢冇一樣好突出。 即係佢周街都執到嗰啲嘢， 係啦。咁你做娛樂圈咪好蝕底咯？你做唔做一個全能嘅藝人先？好難噶嘛！ 佢本身都唔係想向藝人 發展，你就要有一樣嘢，例如吳君如咁搞笑嘅，例如以前有啲明星好有古典味嘅，佢冇佢個面上冇種嘅氣質俾我揀。如果你問我，如果你走嚟問我話，白明星走嚟問我啊，我要拍啲乜嘢戲 先會紅咧？我都俾唔到戲㗎啦。 我唔知啊！你問我，我真係唔知啊！你係咪拍古情啊、喜劇啊？我唔知啊，即係我答你唔到啊！即係當然啦，可能加埋手相八字，可能但係睇面相我睇唔到啊。明星睇面相係好緊要嘅，第二行冇咁緊要。明星睇面相，第二就係個名名氣，明唔明啊？所以明星專成日都改名， 所以成日都改藝名， 冇錯啦。改藝名有兩個 function， 一係就佢個名夠唔夠響，即係識唔識得一個格。第二就係。古時的藝人咧，唔可以用真名，因為成日發誓。用真名就好大件事嘅，蒼天真係當你發誓，咁點搞啊？所以有藝名嘅。 所以阿嬌都換咗兩次名啦。啊，佢之前用嗰個 鐘麗咩啊？ 唔係佢鐘欣桐，佢個同佢鐘欣桐，但不過同字換咗寫法。 啊，換咗個寫法啊！ 佢之前好似 冇人睇過啊， 冇人睇過啊。係因為自從陳冠希之後嗰壇嘢開始耷到之後，嗰班人改名啫。 如果你問我咧，我就覺得你入行前改，入緊行 佢入行前佢應該有兩個嘅，佢一個木字頭，一個水字頭，一個山水嘅。 未爆未爆陳冠希嗰壇時咧，第三點水嘅。陳冠希之後啦，都得到冇得再得啦，先再轉翻用翻個木。 但係張欣彤都唔係真名嚟㗎嘛？ 唔係真名， 以前叫 做 中之中嘉麗。 咁啊，中字要賴嘢啦，如果要木嘅話。 唔係，但係中係中係個姓嚟嘅， 中姓我改嘢，咁你個同字有得改啦。 佢成個名字改啊嘛。 我好難 藝名咯，完全成個名改咗。 成個名改。 以前的上一批藝人，即係未有港姐要睇身份證之前，嗰啲藝人全部都唔係真名嚟㗎。 有筆名。 冇一個係真名㗎，幾乎啊。 冇啊，揾翻嚟呢度先啦。都講翻梁莊兒啫，即係 咁。梁莊兒佢自己開 live 咧，佢話佢要進軍呢個行業嘅。佢進啊，咁佢可以點咧？ 嗱，佢進軍嘅嗱，首先嗱，佢個額就比較低。其實咁佢咧就比較 大帽咁得意。 哦，呢個露呢個睇啦。咁比較個額就比較低啲，咁個性格會比較硬強掘強啲啦。 男子氣概， 所以如果佢性格應該係巴渣。 有啲 男子氣概有， 獅子座點咧？ 霸道，好似皇后咁 啊！哎 ，The King of the World， 紅咗就 OK 咯， 都真係咯。但不過未紅，咁你整下啲水晶。如果佢如果導演真係揾佢拍，可能最多就走啲武打戲啊，比較粗魯啲。佢做唔到文戲噶啦， 做 動作 做愛舞 笑片嗰啲都得， 做笑片。 笑片我覺得佢唔知過唔過自己個關咧。 哦，咁呢個係佢自己嘅。 屌，佢笑，佢要做。 你突然間俾我諗到食神嗰個莫文蔚。 哦，莫文蔚，周星馳都女主角個個都係咁噶啦。 莫文蔚先咧， 醜化人哋嘅。 但不過佢嗱，佢似係運動型，所以我覺得佢係偏向做嗰個武打嗰啲會。 喂，但係你因為佢未選港姐之前，佢喺多倫多已經有個 profile， 即係而家要 好似同 art 啊嘛。 唔係，佢係 model 嚟嘅。佢已經係 model 嚟嘅，五尺八寸，佢喺。 乜嘢 model？ 個個都話可以跳。 Catwalk model、硬照 model 係兩 回事。硬照 model、硬照 model 接 job 嗰啲嘢。 Playboy model 又係另一回事。 我應該係硬，即係 有唔同 level 㗎。 冇 人講，即係咁，即 係好似你所講 啦。你話一個華裔嘅女演員去到荷里活，最快嘅捷徑都係做打女㗎啦。 係做打女， 打女一定 係。所以如果佢 因為你冇啊嘛，你其他冇啊嘛。 但佢有冇功底啊？ 有冇功底？咁呢層我就唔清楚啦。 我覺得去到呢個年紀先至嚟話重新學過冇啦， 識跳舞嘅嘛。 但係都會有分。 但係老實講，如果你為荷里活 啲人識鬼 嗰個咧，即係香港嗰個電影， 但係邊個競爭力 唔夠咧？就你話齋，你做曬呢啲嘢，佢我覺得佢有 競爭力夠，唔使去選港姐 啊。荷里活電影一場，我覺得佢呢個面上鬼佬中意， 鬼佬中意啲， 因為呢個係似啲 鬼佬，佢同鬼佬會容易溝通啲嘅。 我鬼佬，我覺得佢中意鬼佬啲， 因為 鬼佬中意啲咁嘅樣噶。 鬼佬中意有男子氣概啊嘛。 佢話自己咩噶嘛，中文唔得噶嘛，英文比較好啲噶嘛。純正 A B C 咁樣噶嘛。 佢中文係真係差 啊！嗱，其實咧，我睇一睇 點解會選到香港小姐，我睇唔明。 佢其實唔係嘅，佢香港係讀國際學校嘅啫。佢去到2012年先移民去多倫多。就唔係話喺多倫多出世， 多倫多嗰啲學校都係講廣東話。 即係佢唔係中文藝 嘅意思，覺得佢中唔中文呢啲就佢嗰個 佢自己嘅， 因為你拍戲都係配音嘅啫嘛。 佢好嘢啫，佢自己嗰個 自己文學水平問題啦。 佢自己做得好嘢啫，即係自己個宣傳做得好嘢啫。不過你問下佢命唔命好？就老實講，選得到港姐冠軍就命就唔會差得去邊嘅。冇喺邊個暫時冇喺邊個港姐冠軍，撲街啊！咁啊，就係就命好就命就唔會差得去邊啊！不過今年選咗佢就即佢可能同啲評判有關啊。以前啲評好面上 佢都 好多啲啊，都係但係今年啲佢冇乜個面上冇乜福氣，同香港小姐冠軍嗰種格嗱好 咁啊！唔知 TV 唔知同 TVB 有冇背後台底交易，講唔清楚啦。 但係第二三四五六名嗰啲個樣點樣啊？ 都唔差，都唔錯嘅，都唔錯。 唔係咁問題，家底就差好遠啦。 OK， 因為聽聞呢個 同埋嗰啲熱門咧，嗰啲所謂即係網上嘅熱門咧，都入唔到三甲嘅。 永遠都係輸㗎啦，熱門嗰啲。 因為我相信可能唔俾佢哋入三甲咧，係即刻簽佢哋拍嘅。 可能好似亞視咁樣啊 ，TB 俾 亞視 好嗰啲係俾人納曬嗰陣時，即係俾啲大老細納曬。 我諗緊亞視有劇拍嘅咩？ 亞姐啊嗰陣時， 亞姐係啊嘛， 即刻有分結咁樣啲， 唔排除。咁同埋可能真係可能台底交易，因為佢老豆都成幾十億身家噶嘛。 哦，係呢個十大設計師啊嘛。 係啊，咁唔排除電視台高層同佢私下溝通過。 分出獎分 咧？你睇下冇暗錄咯。 但你個相同埋嗰個 video 係咪話 I don't care 嗰、那個係咪佢嚟㗎？係 係佢嚟， 但係差好遠喎個樣。 係咁㗎啦。 即係個 video 個樣好啲啊。 Yeah， 可以咁樣講啦。 想執個 video 好難改得太多。 video 佢都化曬妝㗎。 唔係，即係好難，即係我硬照改嘅程度。 但係咧，我覺得佢領獎嗰日嗰個樣子真係唔係好喎，好老實講，即係我食飯嗰時睇緊㗎，即 係冇錯。 好似 嗰陣時候，我覺得佢個上頭真係 投訴個廚師， 特別佢拍埋隔離嗰兩個二三嗰兩個咧，個上頭真係唔好㗎。 嗯， 如果你老實講，如果佢三個同一時候咁拍劇咧，佢一定俾隔離嗰兩個食住。 化妝師問題。 嗯， 如果你問我啊，即係三個人一齊出嚟拍劇啊， 都唔揾化妝師，佢本身 都 講真就係 一定唔單止套戲啊，佢連一片場度啊，都俾隔離嗰兩個食住佢。 喂，咁廣東話講到咁樣樣，你點樣拍劇啦？即係 冇我呢個冇關係㗎。 冇啊！ 廣東話講得唔好， 唔 係 啊！你都好多都 係 要 你中間 一年 唔知廣東話㗎啦。 好多人都 係咩 講廣東話？ 哦，我唔好忘。 鍾麗緹嗰啲 都唔係香港小姐啦，已經 佢個名都寫唔到。鍾麗緹連自己中文名都寫唔到㗎。 咁點香港？ 我鍾麗緹係華裔小姐，佢唔 係啊，唔係你即係唔講啊，所以冇關係㗎。 咁出嚟梗係相，梗係香港小姐啊嘛。所以呢 香港小姐唔識講廣東話， 識講普通話得㗎啦。 網民屌嘅話，唔識中文，又即係對香港文化冇。 我冇睇過佢嗰個對答啊，所以我 唔懂嘢咯。 其實本身近呢幾年，真係除咗麥明詩之外，十年咯，我甚至可以咁講，呢十年，我真係我個人真係認為，除咗麥明詩，再冇一個港姐冠軍係真係秉承到香港小姐本身想營造出嚟。即係嗰樣嘢，即係香港小姐嘅精神，我覺得係呢十年得麥明詩一個人。 因為你做咗香港小姐冠軍，你係要代表香港去參加以前嗰啲咩環球小姐啊、世界小姐啊，你係一個親善大使嚟噶嘛。原則上你係宣揚香港噶嘛。 呢近呢十年八年就做翻轉咯，紅曬嗰啲完曬紅曬嗰啲華埠小姐咯。 嗯， 華埠小姐嗰啲， 因為佢哋出得嚟，佢係撐到個場， 撐到個場啊嘛。 你就唯一係好少加，一係就直頭係未見過大場面或者各樣。 咁咪代表到香港。 但又係喎， 香港 嘅社會，我覺得啱喎，有乜問題啊？ 即係我成日都講過，人傑地靈咧，香港啲地運過咗， 即係一方水土一雙人咯， 都係啲咁上下嘅質素嘅咋。 所以我覺得麥明詩跑出咗， 所以香港 八九十 年代地運最好嗰陣時候，嗰班香港小姐係最靚。 即係我頭先咪後都講啦，舉個例，我哋 LA 出嘅郭可明啊，即係劉青雲嗰個，係咯，咁嗰時，即係講英文又得。你出嚟就算唔講嘢，你淨係睇佢笑容，你都係入格嘅，係咪？ 佢即當然啦，我對佢印象唔差啦，但係誒嗰一年係宋兆光做評判嘅。 宋兆光 睇相嘅喎， 係咯，我都做係宋兆光。 所以今年佢哋嚟緊下一屆，佢哋應該更加要咁樣做啦。 宋兆光仲批佢冠軍添啊！啊咩？ 講起好呢度，李居明 嗰年俾佢咩？郭蔼明嗰年係講少少花生新聞啦，佢嗰年係出事嘅。 嚇？點解咧？ 佢冇香港身份證。 嗯。 佢用美國加美國 passport 翻去無線睇都無線，唔知點解。發咩神經？可能以前 發雞毛喺度， 一般都有。到佢參，到佢攞咗冠軍參加環球小姐嗰陣時候咧，啲人話你唔可以用美國 passport 代表香港出賽。 嗯， 咁啊，無線搞一輪先至話，即可能即刻 register 攞住張 身份證 嗰張紙。 咁呢個可能佢個運題啦。 佢爭啲去唔到， 呢個唔知喎。 佢爭啲去唔到做環球小姐嘅。咁所以佢嗰年之後咧，先無線申請先話持有香港有效護照咁樣嘅，即係起碼睇一睇你張身份證先啦。佢嗰年之前就唔睇香港身份證嘅，個個都 assume 你有嘅。但係郭蔼明香港身冇，我參選嗰時冇香港身份證嘅，佢用美國 passport 㗎。靠咗去環球小姐嗰時候話，你到底代表美國啊？你話代表香港咧？咁樣。咁個個人都拎本美國 passport 咁咪唔掂，即係呢啲花生新聞啦，即係隔咗咁多年啦。而家今年呢幾年就旺加拿大啦，近呢十幾年就旺加拿大嗰啲 加拿大 移民啦。 即係加拿大，不論係華裔小姐，不論係攞獎或者落選， 當選機會好高。 去咗拍劇啊，個 possibility 好高， 都即係温哥華同多倫多呢度。 温哥華、多倫多 啲女都係靚啲嘅， 不時常係靚啲嘅，事實上係靚。 你頭先講話係用一個。即係我就有少懷疑啦，你即係講話香港嘅樓啊， 越起嗰啲樓底就越矮，咁所以啲人都矮啲嘅，係嘛？即係 適應翻咯。 唔係唔係，呢個咧就點解？呢個係環境心理學，呢啲唔關咩事嘅。你個生活環境，你生活嘅空間，一般香港女仔，除非你真係好有錢啊，去個我即係講整體嘅，你生活空間係得唔多嘅啫。喺香港住300尺，而家可能冇添，百零二百尺嘅啫。你就得百零二百尺嘅生活空間，同呢度閒閒地嗰四五百尺加埋個後花園嘅生活空間， 生活空間係個人嘅生活空間，即係舉個例，你600尺樓，你同阿爸媽住三個人，即係 divide by， 即係除翻三，即 個生活空間就600尺俾你走動，同香港百零二百尺、二百尺嘅空間俾你走動，你係咪五六百嗰個著數啲先？你整整一代人過去，80年代開始移民，到而家30年。差不多一代人啊嘛，咁你啲咪見真章咯，你明唔明啊？嗰、那個即係歷史，即係一代人出嚟咪菩薩。 即係譬如話，你呢啲都90後噶嘛，你 咁咪係咯，咁咪80年代移民，佢啲仔女移民大概呢度咁咪年齡咯。我頭先嗰個唔係講笑，香港啲樓係越嚟越低，越嚟越低噶嘛。信唔信得30年後咧，香港個女仔高度咧就會低過日本平均高度。 這個跟營養無關， 現在就高過現在那時候亞洲除了好像日本之外是高過的香港女生平均高度、就不知道排第一還是排第二，總言之30年後如果香港這個那個建築面積不停地矮呢，香港的女生平均高度是越來越矮的，這個是不需要的，即我夠膽批的，即不用起掛我都知道是一定是越嚟越矮嘅，佢生活環境越嚟越低啊嘛。 三尺巨人啊，似啲 係咪先啦？咁啊，當然會矮好多嘅。可能平均香港女仔矮半寸，30年後或者10年後矮半寸，好犀利噶啦。 30年 你嗰啲犀利噶啦， 5尺3 矮半寸，5尺2。你而家走去你翻呢度啲大學，最矮嗰啲一定係香港女仔，拉雲嚟講。 嗰啲北妹幾高啊？ 係咪啊？ 北妹好高啊， 幾正 嘅。咁喺以前， 因為北妹要溝咗山東， 嗰個環境問題。 山東啲零。 你試下嗱，冇專家做過今日實驗，你孖生兄妹啊，一個喺呢度 Vancouver 誒，動物有動物有啲咁嘅嘢。 動物有，一個喺香港長大咧，一定係20年後之後呢度嗰呢度長大嗰個女仔咧，大隻啲。 飲食都有關， 靚唔靚啊？靚唔靚一 壯啲啊？ 即係起碼佢個身體個體型咧會好過香港女仔。 嗯， 食嘅嘢、環境嘅嘢， 好多環境。 你講飲食啦，即係而家都講話平均南韓人，平均南韓人係比北韓人高4寸噶嘛？而家 3寸幾啊？ 3寸幾4寸噶嘛？但係佢係同一個祖先嚟噶嘛？ 係啊，同文同種啊嘛。 北韓冇嘢食噶嘛？食 唔係北韓啲人練功夫。 練 功夫唔練 冇乜分別。 我有一個有趣的比喻，就是我上次聽網台嘅，就係話你睇電視咧，即係北韓咪成日閱兵嘅，啲士兵暴操咧，拎住支槍咧，你啲槍特別，啲人話點解攞支咁大支嘅槍出嚟 把炮？ 咁咧其實唔係，嗰支槍 AK-47咧，蘇聯佬又係咩嗰支？北韓佬又係咩嗰支？因為連細粒啊。整體細粒啊！你支槍咪覺得好似好大個咁樣，仲要孭住個蘇聯佬嗰啲前面，以前嗰啲東德佬嗰度縫縫縫咁樣啊！啲你又覺得支槍好合理啊！ 嗯， 啊有啲人咁講啊，呢一啲即係 個 觀感問題咯。 你想係環境外在因素都會影響到啲女 人。 如果你問我就話，香港嘅地運就過咗，你選點會選咗啲最靚香港？ 所以。選得出嗰啲通常都是外國翻去啦， 係啊， 呢幾個都係啦，係嘛？呢個 全部都係麥明詩咯，但麥明詩 典型， 即係比較 麥明詩過啲。 但你覺得會唔會？你覺得會唔會遲多幾屆香港小姐？其實會變咗多，會變咗當時嘅亞洲小姐，北京嚟啊， 遲早啦， 馬爾賓嚟啊， 分分鐘下屆啊。 分鐘香港小姐變中國小姐咯， 咁咪少投訴咯。你哋啊，而家香港好多女明星咧。兩個字嘅， 你咩人會兩個字？ 兩個字嘅，一個姓加個名， 大陸人。 通常係男人先兩個字啫，女人啲字啊嘛。 男女都係大陸落嚟嘅兩個字，王菲都係兩個字。 葉璇， 咗好多人都係放喺兩個字嗰啲，多數都係大陸落嚟嘅 北方嗰啲、 啊，北方 北方 嘅。你照計漢人應該都係三個字啊嘛。 唔係，即係有，即係大陸興兩個字。 文化開始， 唔係大陸嘅廣東人都係好多兩個字。我啲朋友都係嘅 嚇。就算男明星都好啊，黎明都係北京人嚟㗎，佢都係兩個字。香港本土嗰啲多數三個字， 但係佢哋唔係有族譜嘅咩？第二個字係即係兄弟姊妹都係用嗰個第二個字。 好文化大革命燒曬啦！ 呢個係近代，即係中共即係建政後嘅興嘅，就興略興略。 如果真係興族譜係香港啊，先 係啊！你南方比較保存， 大陸冇族譜嘅， 邊有族譜？邊有族譜揾到？ 我自己查都查唔到 啊！我自己想揾到好難啦。 我爸嗰代都係真族譜啦， 都 未查。 未查， 我祠堂都唔知道有冇添喎。 有我廣東省嘅祠堂度，我老婆成日都話，成日翻親鄉下都走去巡下嘅，又話祠堂巡下嘅。咁樣我祠堂仲喺度，但係揾唔到族譜嘅。即係佢個族譜係近年根憑記憶寫翻嘅啫。 記憶 都寫咗幾 代，所以寫咗幾代咧，所以寫翻啲兩三代咯。啊，咁樣啊，其實唔係真嘅，即係近代嘅族譜嚟嘅啫。 咁即係慢慢失傳咗啦， 失傳咗， 族譜呢樣嘢， 族譜因為你有族長噶嘛，要族長 confirm 噶嘛，就你喺可以喺邊度生嗰個仔女都寫落族譜都得，冇問題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反為香港嗰啲咩丁屋嗰啲族譜咧仲齊，因為有地啊嘛，有丁啊嘛，有丁權啊嘛，有丁權啊嘛，嗰個就反為仲齊啲， 最齊嗰啲啦， 但係你。嗰陣時俾人燒嘅啦，喺荷蘭四代出生，香港都有丁權噶嘛。 哦，係啊，係啊，係啊，翻嚟攞嘅啫嘛。 啊，翻嚟攞咁嗰個族長。 丁權係攞嚟賣嘅啫嘛。 阿方你嚇。 丁權攞嚟賣，幾傳統嚇。 係啊，邊會人真係起 唔起？咁總之啦，呢個新鮮出爐嘅港姐冠軍啦，咁你哋兩位大師嘅提議就係，如果佢真係要繼續喺度娛樂圈發展咧，就係要做打女， 做打女 打，即係睇個樣同埋個 動作派。 你問我咧，我就最好就佢就唔好同台，就唔好遇翻佢隔離嗰二三嗰兩個啦。 好難嘅喎，其實 即係 同一套劇， 我同一套劇， 講套戲。 你咪喂喺同台遇翻咧，一定係俾隔離二三嗰個食住佢。 好笑一齊， 即係就算佢做女主角都好啦，有陣時女主角都會爆咗隔離嘅周骨時有㗎啦，隔。爆咗隔離嗰個貝國紅咁啊，好多時都有呢啲。 好多時有呢啲，但係啊，有時爆啲金草煙都亦都得嘅，係咪啊？ 佢都佢我諗佢唔 care 嘅。 我俾佢嗰個，我俾佢個提議係有女嘅 care 呢啲㗎，明星好 care 呢啲嘢㗎。 佢而家咪 care 到佢真係。 佢自己話 真係做嗰陣時好 care， 嗰陣時網上咧啊邊個做得好啊，嗰只亞軍做啊。 佢唔 care 細個拍片咩？ 係咯，我覺得佢拍嗰個 邊 個個格非常之差， 已經輸咗，一拍就輸。 即係陳冠希 收嗰種咧。即係呢啲又係要呢啲又要公關公， 要關公指導 係災難嚟嘅呢個。 一係就大紅，一 又搬關公出嚟。 即係如果我講佢嘅星運啊，即係唔係講佢真係餓死啊？佢個星運一係就大紅，一係就餓死。 即係冇中間嘅。 冇中間。 佢冇中間。 即係餓死嗰啲通常咧， 佢唔會做啲浮浮沉沉做好多年。做好多年都有戲做，但又唔係大紅，但又唔會話咩，佢唔會係呢啲咁嘅人嚟嘅。 佢係一殺嗰啲。 咁會唔會餓死咗？跟住即刻就係收山嫁人。收山嫁人。 咪離開娛樂圈。 嚇嚇 嚇！佢都外出，都係出國。 佢都係一殺 完翻 一 個冠軍。你問下我啊， 佢 娛樂圈咁樣啊？ 佢唔 係有機會嘅喎。 佢唔係留喺香港型㗎。 喂，銅鑼灣賣魚蛋嗰個係咪港姐嚟㗎？ 哦，一號。 是不是港姐 銅鑼灣賣魚蛋啊，譚小環。 啊，譚小環。 是啊 ,1994 年的冠軍來的。 他是唯一一個一號，他number one一號做港姐。 OK， 咁佢都算佢咁算唔算好運咧？ 佢 到而家 啦， 唔 算 好運， 唔算好運嘅。佢又做過歌星，又成效。 佢唔算好運。 佢有拍做過歌星 啊？做過歌星，咁拍劇又未做過主角。 嚇！有佢做港姐嗰時， 即係星運好差啦， 差啦， 差嘅。 佢星運差，啲人記得佢港姐，就唔會記得佢做邊個做過邊套戲咯。 我真係唔記得啦，甚至乎唔知佢做過歌星添喎。 有冇做過歌星？都冇所謂啊！而家香港有把口嘅，都可以做歌星 啦， 冇所謂噶。唱首歌啊，得噶啦，佢都可以做歌星噶。咁啊，你記唔記得佢唱啲歌啫嘛？啊， 咁啊，嗱，總結都係佢比較適合出外國發展嘅，同埋做打女會比較好啲。真係想出嚟， 俾人打又好，或者同 佢打人咁殘雞，佢嗰個樣，哇！你 嗰啲先想打， 佢俾人打都唔介意啊，都 OK 啊。 有啲有啲 juicy 啲，我哋咪後先講。 OK， 好。OK， 拜拜， 拜拜。